的家在美丽的地方，那里人们淳朴善良，蓝天下啊，绿草上。 上成功，不顾一切飞到母亲的身旁。 他牵挂那可爱的故乡，不管他在哪里闯荡，在梦里，在心房，花草山水永生不。希望，童年的梦想。